希伯来书第九章。第一个盟约固然也有行经里的规程和属于世界的圣殿，因为有支搭好了的帐幕，前面的帐幕称为圣所，里面设有灯台、桌子和供饼。在第二层帐幔后边还有一个帐幕，称为至圣所，里面设有金香坛和周围包金的约柜，柜内有盛玛纳的金罐和亚郎开花的棍杖及约板，柜上有天主荣耀的格鲁宾遮着赎罪盖。关于这一切现今不必一一细讲，这一切既如此安置了，司机们就常进前边的帐幕去行敬礼。至于后边的帐幕，唯独大司祭一年一次进去，常带上血去为自己和为人民的过犯奉献。圣神借此指明，即使前边的帐幕还存在，到天上圣殿的道路就还没有打开。以上所述是现今时期的预表，表示所奉献的供物和牺牲不能使行敬礼的人在良心上得到成全，因为这一切都是属于外表礼节的规程，只注重食品、饮料和各样的洗礼，必定为等待改良的时期。可是基督一到就做了未来洪恩的大司祭，他经过了那更大更齐全的，不是人手所造，不属于受造世界的帐幕，不是带着公山羊和牛犊的血，而是带着自己的血，一次而为永远进入了天上的圣殿，获得了永远的救赎。假如公山羊和牛犊的血以及母牛的灰烬撒在那些受玷污的人身上，可净化他们得到肉身的洁净，何况基督的血呢？他借着永生的神已把自己毫无瑕疵的奉献于天主，他的血岂不更能洁净我们的良心，除去死亡的行为，好去侍奉生活的天主。为此他做了新约的中保，以他的死亡补赎了在先前的盟约之下所有的罪过，好叫那些蒙召的人获得所应许的永远的产业。凡是遗嘱必须提供立遗嘱者的死亡，因为有了死亡遗嘱才能生效，即使立遗嘱者还活着总不得生效，因此连先前的盟约也得用血开创。当日梅瑟向全民众按法律宣读了一切诫命之后，就用朱红线和牛膝草蘸上牛犊和公山羊的血和水，撒在约书和全民众身上，说：这是天主向你们所命定的盟约的血。连帐幕和为敬礼用的一切器皿，他也照样撒上了血，并且按照法律几乎一切都是用血洁净的，若没有流血就没有赦免。那么既然连那些天上事物的模型还必须这样洁净，而那天上的本物自然更需要用比这些 更高贵的牺牲，因为基督并非进入了一座人手所造为实体模型的圣殿，而是进入了上天本境，今后出现在天主面前为我们转求。他无需再三奉献自己，好像大司祭每年应带着不是自己的血进入圣殿一样，否则从创世以来他就必须多次受苦受难了。可是现今在今世的末期只出现了一次，以自己做牺牲除免了罪过，就如规定人只死一次，这以后就是审判。同样，基督也只一次奉献了自己，为除免大众的罪过。将来，他要再次显现，与罪过无关，而是要向那些期待他的人施行救恩。